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京沪高速十八里店桥出京方向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西四环丰北桥到五棵松桥南向北车多拥堵，通渭河北路三环至四环之间出城方向车多，行驶缓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北京时间的17:05，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一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孙涛。 嗯，各位好，各位下班路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维。 嗯，周一一般大家可能都比较辛苦， 是 因为昨天刚刚休息完，今天可能还没有切换过来。 是，嗯，特别是餐饮方面，哎，真的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问了很多朋友，特别是干餐饮的朋友， 哦， 他们都说一句顺口溜。 礼拜一买卖西， 哎，你也是搞餐饮的，应该是。 是啊，我搞好几年餐饮， 搞好几年餐饮。 对对对对对，咱们都搞餐饮，那得吃饭呀。 对，所以星期一买卖西，然后我印证了一下，好像还真是那么回事儿。 是，这因为礼拜天刚吃完。 周一大家都比较沮丧， 是是是， 赶紧下班回家。 对对对，来，再次介绍一下我们周一的两位固定嘉宾。 哦，第一位。博猴样，博猴样，你自己说你那一串。 啊，大家好，我是杨元。 嗯，北京市社科院满学所博士后，畅销书作家，那书叫什么来着？ 会玩。 哦哦，对对，就这本畅销书作家，还有我们的那个美十全十美的节目的导演，我们的错错啊。 大家好。 嗯，哎，其实他现在有一个新的那个 新的 别名了 啊，真的，我几天不来，他就有新想法。 是因为。因为他这个新鲜东西太多，你知道吗？他新的小名叫粉丝， 叫 大名叫粉条。 怎么我都不知道？ 粉老师， 对，因为他好吃这口。我们一块介绍餐厅啊什么，聊着聊着就说他们家那个粉条包子可好吃了。 这个让我想起了咱们节目另一个专家，杨旭老师。杨旭老师有一个别称，这个应该你们都不知道。 土豆 不对。京城鸡蛋专家，我们前一阵讲那个咱们国家的各个省的菜系，只要轮到杨旭老师说话，杨旭老师准能说出一道鸡蛋的菜，无论哪个菜系，全是鸡蛋的菜。京城鸡蛋专家，我觉得他们两个可以认识一下。 好吧， 粉丝鸡蛋， 多亏、 啊、都是素包子呢， 素包子里没有鸡蛋 啊，真的 没有。 哎呀，下次让杨旭老师再介绍一道一定是鸡蛋的粉丝啊！来，当然说到鸡蛋也好，说到粉丝也好，大家都很喜欢。当然，应情应景的，现在吃这个应该也是美味。 嗯， 秋风起，蟹脚痒，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每年中秋答谢客户、孝敬长辈，首选金世尊大闸蟹。市面上的大闸蟹的品牌太多了，说起这个金世尊牌的阳澄湖大闸蟹，可是十年老品牌，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50多家直营门店，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礼卡火热销售当中。中秋礼金。中秋礼金世尊，预定电话52886111，52886111。 满学所那个笑你， 不是亲啊，从头一直到这儿没有一个标点符号， 没 能， 没有，我没笑，我是乐他乐的那么欢快， 好吧， 好， 下一 我们都没有笑， 好的，下一遍你来， 好的，现在就来嘛， 别，因为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因为。特约了我们两位好朋友，当然也 是我的好朋友， 是也是他好朋友，因为他们 刚从国外回来， 对， 然后正好让他们也讲讲在那边的所见所闻所感， 嗯， 包括说哎去外面比如说博物馆也好啊、嗯、看动物也好，去什么地方比较好，包括因为马上要到小长假、嗯、包括大长假了嘛，也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比如说这段时间去哪儿赏秋比较好， 对、 嗯、或者说到北京周边或者是国内这些城市，比如说去那边有没有植物园呢、 嗯、 啊有没有赏秋的好去处，是啊 我跟他们一块儿出去玩过，参与过他们那个算是夏令营吧， 对 反正就特别好， 是的、 啊、 是的是的，然后他们上周来做节目，真的我跟熊丽我们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嗯、 是是， 包括他们也说到了这个大闸蟹的学名、嗯、 哦 啊对，包括那个什么咖喱蟹是什么，我当年我跟杨毅我们俩去那个，不是我们俩，我跟他去那个 咖喱蟹是做熟了的吧， 啊做熟了的就是一般用那咖喱蟹啊是用的什么、啊、那个学名 面包蟹， 不是不是叫青鲟 啊、哦、青鲟， 对 啊 做红鲟饭叫红鲟， 是是是， 嗯 但是这今天这期节目 啊、 咱们还要延续以前咱们断念的那点继续来。 好、哦、六号线。 是的 是 的、 啊、 是, 是、嗯、从野生动物那儿回来。 我刚才还想嘚瑟一下，我还知道小龙虾的学名叫克氏 鳌 虾。我拍过这个。 我跟你说跟杨毅不能去那个水产市场。 为什么呀， 去那儿之后吧你不知道他给你点的都是什么东西。 真的吗， 说的都是学名是吗、 都是说的都是学名，然后就是、哦、就是那小海鲜。 好、哦、 啊 小海鲜。 我带着杨毅去，然后杨毅说 他叫什么小型海洋生物是吧， 不是不是给我来点这什么什么花蛤，就咱们叫花蛤他叫什么什么蛤、嗯、然后是什么什么贝什么什么鱼、哦、什么。都是咱们不明白的东西。 那下次你见他、哦、你考他 啊、 嗯、你说兄弟你见过活带鱼吗， 我见过， 看 我还有录像呢， 哦你 看 哎 像银条一样， 是 是的，非常 漂 亮，是是是 亮瞎眼。 来啊今天咱们俩主题啊俩主题、嗯、因为第一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前些日子都发微信在我们车玩的大搜索平台上说、嗯、那个你们微信公号当中推送的啊，六号线沿线好吃的、嗯、从西奔东说， 对对 啊，然后我们在公号推送的文章有上集和中集、嗯、说这下集呢、嗯、说我们家就住十里铺、嗯、到这儿停了这什么意思， 好菜不放了，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今天我们就从十里铺一直奔东边去，然后争取在一节或者一节半一个小时吧， 嗯， 咱把这点都捋完， 好嘞， 然后接下来呢咱们也应情应景一点，因为马上哈要到中秋了嘛， 对 对 中秋佳节除了团圆之外大家也得赏月呀、嗯、 对， 所以正好让二位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什么地方饭好的同时它有露台呀、 嗯、对 啊，或者说它有个院子呀，让大家在聚餐的同时也能赏个月， 就这个时候最合适， 对吧， 因为前两天还热，前日上周的时候其实还热，坐在外头稍微有点热， 是 现在 最重要的是有蚊子，现在就没有了、 啊、 现在 就 少多了。 花 了呗 啊对 对吧。 然后这两天正好合适，过两天没准又凉了。 啊是 又是这两天。 是是 是, 是、 嗯。 北京最美的时候最舒服的时候。 对对 嗯嗯嗯。哎但是你们家那边应该更冷了吧， 张家口啊。 对啊。 张家口已经冷了。已经23-24度， 晚上 上周回去、 哦、我记得前两天看 十几 度, 十度。 看那个社长的那个什么社长的朋友圈。 好。 嗯、 然后看他不是在那边主持节目。主持活动、然后早上去的穿着羽绒服还冻得嘚嘚的啊、 嗯！今年好像冷的比往年稍微早一点点、 啊、 因为去年九月份的时候我还频繁的往返于北京和秦皇岛之间还玩水呢、 嗯、 今年我前两天也是看他们早晨已经穿羽绒服了、嗯、 是 然后下午最高的我看23-24度这下水就有点费劲了、 嗯、是、 哦、 来咱们说到正题啊 好 十里铺 嗯， 来涛涛你老在内站下地铁，你先说。 十里铺最应该说的美食就是河马 啊，生鲜吗？ 对，我昨天又去了一下。 哎，哦，有植入吗？这节 它在南边，我就说这属于一个大型超市啊，这不是广告啊。但是里头简直，因为它后面有一个大的那居民区大社区，叫什么爱这城还是叫什么？ 你说的是朝阳北路上的那个吗？ 对 啊， 它算朝阳路吧？ 朝阳北路。 朝阳路上 啊，朝阳路上， 朝阳路、 啊、 原来的华堂 啊，对对 对， 对吧？就是、有朝西车道的那个。 原来我一直以为十里铺地铁站往北那一块饭馆是颇为多的， 嗯、 然后往南呢，相对饭馆 不如那边多。 嗯， 但是后来我发现有了那一个，我说那个生鲜那个以后呢，那边的居民在那里头真的是生活的颇为欢脱。 嗯， 我十二点去的，然后里头座无虚席。 嚯！ 然后我觉得一开始我是和咱们另外一个那个做烘焙的那个嘉宾， 嗯嗯嗯， 刘志燕燕燕， 嗯， 他就住那后头，那时候约一组在那儿吃，他说十二点半来肯定就 没 定儿，而且你还得排特长时间。我那里头真的是，你看你现在想吃各种海鲜， 嗯， 里头有各种，然后能给你做好，然后你就吃，然后你都是鲜活的，你自己现捞，然后想做什么口味让他给你做，然后里头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吃，当一个周围的居民食堂，颇为合适，而且花样还多呢。 那比如说我不是会员，他让我进吗？ 让啊， 也可以是吧？ 都能进，谁都能进。因 为 我原来 必须得是会员 哦，我原就是你好像结账的时候得有一个他那软件 哦， 好像是那么回事。 嗯， 反正我觉得那是十里铺的南边，我推荐的就是那儿了， 嗯， 比较集中。北边又当然就非常多了， 嗯， 对吧？北边这我们住的那附近，什么小龙坎儿啊， 嗯， 然后 火锅 最火的姥姥家春饼， 啊， 一年四季 啊都是春饼， 无论中饭还是晚饭， 特别火， 就四季入春呗，这 天天排队 啊。 就是主要原因啊， 嗯， 就我上次也去吃过一次， 嗯， 是因为第一它菜量不小， 嗯嗯， 第二它真的便宜， 嗯， 就比如说。我跟涛子我们俩这样的大概吃120块钱还得打包 啊，是 足够了。 但我觉得第一点还是因为就是还行，吃的挺好的，你们才会老去 啊。是的是的， 像维哥会为了省点钱就委屈自己。 他真的会 啊。 我给你讲一个事儿你就明白了啊。有一天晚上我俩9点多了，我还录完节目回家了，然后他让我给他放在他那个健身房附近，我说9点多还练吗？他说不，我要去洗个澡。我说家里不能洗吗？那么贵，办了卡不洗一下觉得不合适，亏了。讲完这个，是不是你就觉得他是容易的？ 那点洗澡人少， 然后、 啊、那倒是。 然后我昨天在我们家楼下健身房，啊、你看着9点多，好多大爷大妈从电梯那儿就拎个小筐，人压根儿就不健身，啊、就是9点去洗澡。 啊、哎，他又说歪了，接着说自己。 哎，我推荐俩，我推荐俩。 好、 哎。那个耍流氓、 哦、 串串香、 哦、 对吧，这个可以吧、嗯 哦、是在那什么的底商那儿是吧， 这个我没见过，是大悦城那边吧， 就是不是大悦城， 不是，就是十里铺那块儿， 是 头几个店比较老的一个店， 对、 嗯、 是 啊，然后还有立的烧鸟开的新店， 哦 啊，立的烧鸟这维哥知道， 他应该 开的新店、 哦、 不是咱们那个熟知的那个啊，冰城串吧底下那个，不是那个啊，是他开的新店，这最近刚开的新店， 嗯， 我还不知道他们家有没有那个日式卤煮， 嗯， 真不知道他们这家店啊有没有日，因为原来在那家店吃那日式卤煮特别好，大阪风味的， 哦 啊，就是就跟卤煮差不多的，也是猪的这个内脏、 哦、 但是处理的是清汤处理，不是那么浓重的那种味儿、嗯嗯，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就是进货的这个渠道特别新鲜，所以那个东西一点脏气味没有，然后还能吃出就是卤煮那种油脂感特别厚的那种感觉。 这个在哪儿都不知道，白在那块火了， 自己搜 啊，太贵你别瞎了解、 就是 哎，那个日式卤煮里头也有那个火烧什么的？ 没火烧， 没有。 我说卤煮就是菜碟儿， 没 有火烧 啊。 不，你应该跟他说。 太实在， 啊、有粉条、 啊、有吗？ 没有， 可以、 哎、 可以自带一点吸气的。 哎，对， 可以吗？ 啊，不可以， 真浪费感情。 你们就老给他挖坑呢， 他真跳是不是、 啊？还有吗？ 这差不多了， 还没有了 啊。 来，老赵。 我说这个都不好意思，你们那都太高级，卤煮都日式。我想说一个烤串， 我们都春饼了， 没。我刚才说那日式那个立的烧鸟也有烤串，烧鸟吗？ 是、嗯、烧鸟吗？ 也不是很贵， 但是就是十里铺那片，吃烧烤的特别多， 特别多。嗯，然后那个我说这个吧，就不是特好找，在停车场里头，但是开了得有十几年了，然后。 嗯， 然后这个烧烤吧，就是你说它有多特别也说不上来，反正就是你吃习惯了，你一闻着它那个烟火味儿你就觉得特别香，你就想去。嗯， 而且都是附近居民跟那儿吃。 哦，叫什么？ 羊子烤串。 羊子烤串， 对， 好像是我的店。 对， 我也没吃过，这在哪个？ 你看看 里头。 这个 白在那边下地铁， 地址特别复杂。我跟你说啊， 白在那边，对你推荐的一般都是以地址复杂不好找， 真的特别不好找。在大范围在十里铺小区，说详细就是八里庄第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面一个停车场的里面。别太去太晚了，七点以后就排队了。七点半，我那次大概七点刚过一点去，羊肉串就没了，只能吃腰子了。 生意这么好、嗯？ 对，只能吃那个就是筋肉筋。 明白。 像我这牙口不好的，就只能吃点别的，烤点土豆啊什么的了。 好好、嗯、行，这个 羊子烤串， 羊子烤串， 羊子、 嗯、好 啊， 下次啊，你在那儿了啊？ 我还是没明白的，你知道就行。 不是，他主要没说清楚到底是八里庄南里啊还是北里啊。 对呀、啊、这是两个小区。 你在地图上搜第二社区卫生服务站，特别大的字儿，有一个红十字。 第二社区。 好，行，这过了，来再来一个。 我看那就是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我常去的也就是那个了。 哦，嗯，我觉得咱俩常去那个邀约其实可以推荐一下。 对 吧，邀约在那个保利东郡的底商。 对， 然后那儿一个是腰子，我觉得确实是还不错，也当然价格比一般的腰子要贵一点啊、嗯、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都很喜爱，他家有一个小凉菜，就是那个乌鸡的那个鸡爪子。 对， 哎，那个 啤酒也还不错、 对，啤酒种类也挺多的。嗯，下酒那个真的是颇为合适、嗯、 你们男生也啃鸡爪子吗？ 无骨的。 哦、嗯、我就其实我内心就想，你们不会啃带骨头的东西。 去骨的乌鸡爪。 他们家 这么大吗？ 啤酒。 他说的是、他说的是 台哥，真的不要再给他挖坑了，他真的呀。 你说那是四二的脸。 啊，我们那个先来两条广告啊。 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装修婚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家居家电全配齐。 装修老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高端设计有品位。 装修体验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超多样板件随意选。 装修货比三家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全包全配精装，超省心。 装修房子先找一号新家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详情天天活动。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 装修婚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家居家电全配齐。 装修老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高端设计有品位。 装修体验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超多样板件随意选。 装修货比三家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全包全配精装，超省心。 装修房子先找一号新家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情天天活动。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我们接着推荐十里铺这个地儿，能过吗？ 可以过吗？ 嗯， 我觉得可以。 好， 他俩也不太熟，要不就放过他俩吧。 对， 是吧？ 对，其实就是涛子说的保利东郡的那个底商、能吃饭的地儿很多、基本上都是年轻人喜爱的、烧烤涮为主。包括你比如说那还有满咖啡。 对 啊，就在那儿 品牌类的、 吃个小简餐、这个没 咖啡也可以推荐。 不是，我就是说这个这底下嘛、 那里 有， 那里头有一个，那边有一个非常做作的餐厅、叫卓别林，好像是。 我都不知道， 你不知道吧？那个餐厅我没去吃过啊、但是据我一个戏剧圈的，我们认为我们朋友当中最做作的一个人，他说他都有点忍不了。 是吗？ 那个位置之窄，他说他好像那个坐那儿都无法站起来。 吃什么呀？ 吃的好像也是点简餐什么的之类的吧、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装修就非常，也不能叫做作，就是感觉非常好吧，非常有情调。你再说一遍今天的那个大闸蟹啊，秋风起，蟹脚痒，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每年中秋答谢客户孝敬长辈，首选金世尊。 市面上的大闸蟹品牌太多了，说起这个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可是10年的老品牌，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50多家直营店，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礼卡火热销售中，中秋礼金世尊，预定电话52886111 52886111。这个不没有标点符号念起来确实有一点 没关系 影响，是 明天全是你啊。来，我们这节还有1分半钟的时间， 嗯， 这样十里铺咱们就可以过呗， 嗯， 好吧，咱们到下一站青年路。 哎呀，下一站 对对 对 、哦，那这个地方吃饭的地儿可太多了。 对对 对 那咱们今天62线横是还说不完， 说得完， 一个大悦城就能说2小时， 真是 啊！那要到了长营，更能说一会儿了吧？ 对， 好好，那没关系啊。 你先紧着大悦城，你先说俩。 先来大悦城说， 一分钟。 哎，你是说楼里的还是楼外头的？ 楼里头的。 楼里头，行，来。 首先，我想表达一下在大悦城就是迷路的这个状态，其实真的很迷糊。 哦、 所以我基本上把楼上那几间呢都吃完。其实我本来是想去吃那个店，但是跟着导航走走就走不动了，走不动了都还没有走到，所以我挨着吃了好多个店，然后我觉得 就是中途放弃。 对对对，真的那个就是特别像迷宫，而且他楼上开了一个叫时间的地方。 我们都不知道在几层，7层、 8层，它那个石是石东石东西的石， 嗯， 石玉镯的石， 哦、 然后 不过还有戏名， 就在那个时间，我为什么找不到那个地方呢？因为我以为是时间的石， 哦， 结果不是，是石玉镯的石， 导航就输错了， 对， 那也难怪找不着。 然后那上面有一个叫觅石的地方，哎，都全是石，觅、 哦、 是寻觅的觅，石、 哦、 是。就是12345678910的石， 嗯， 然后他们家的那个老板娘就很漂亮。 好 的，你就停在这儿吧。好，我们这一节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稍事休息，一段广告，广告过后接着跟大家聊。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装修婚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家居家电全配齐。 装修老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高端设计有品位。 装修体验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超多样板件随意选。 装修货比三家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全包全配精装，超省心。 装修房子先找一号新家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情听听活动。 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 爸爸妈妈，南昌好玩吗？小闸蟹好听吗？老花汤好喝吗？ 好，真好。 北京电台温馨提示，孝敬父母是中华传统美德，带上爸妈来一场有滋味的旅行吧。 北京人，南昌请你吃早餐了。21日至25日8点，在汤本味5家餐厅可免费领取南昌瓦罐汤和拌粉，每人一份，发完即止。一汤一粉一座城，有滋有味有南昌。 地下管网是城市运转的生命线，燃气管线更是与每个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息息相关。第三方野蛮施工、私挖破坏极为危险，已严重威胁燃气管线安全。挖掘作业前，请谨记拨打96777，北京燃气24小时为您提供施工配合，共同关注燃气安全，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96777。 哎，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听鼎有之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妈妈，什么是中秋节呀？ 中秋节就是一个团圆的日子啊，时间很长，相聚很短，珍惜每一个团聚的日子。北京电台携手8达岭奥莱，祝您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9月22日至24日，快来8达岭奥莱过中秋吧！当日消费满999元，返100元电子礼金，还能免费吃月饼，拍摄全家福，更有浦发银行刷卡回馈。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8达岭奥莱。 十年， 力部更好。 力部英语，10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6一亲子欢乐假期，与动物宝宝亲密接触，夜探神秘恐龙山，寻找金南密林深处的精灵，来北京野生动物园吧！ 当代商城中关村店23周年庆，即日至24日，满300最高减150元。 逢节假日满1000再赠100积分礼，更有庆生券、银行券邀您来抢。九月与您相约当代商城23周年庆。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国博27岁的安徽选手徐百峰，他以566万成绩一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黄工，为大家介绍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黄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哎，时间交给您。 哎，好的。这个时段呢主要给大家说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首先来看看北京。 嗯。 北京啊未来两三天啊天气相对来讲是比较平稳的。那么从周四的傍晚前后开始啊，将有冷空气影响北京地区。从目前的资料分析来看啊，周四的夜间到周五白天，还有周六的夜间到周日的白天，北京呢会有偏北大风，平均风力啊会有4到5级，阵风风力呢将有7级左右。周五到周日呢受这个冷空气影响，气温呢也会有5度左右的降幅，最低气温呢将下降到12度左右。总的来看吧，本周后期啊北京地区受冷空气影响，有大风还有降温，对出行啊还有户外活动啊影响比较大。这里啊建议在北京地区游玩的朋友要及时了解临近的天气预报。 嗯， 说完北京呢，咱们再看看这个全国的天气情况。首先来看看这个台风山竹。目前呢山竹在广西和云南地区，实际上还是在影响那个华南的大部分地区，但是强度呢在继续减弱。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在华南还有这个云贵的大部分地区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呢会有大雨或者是暴雨。 嗯， 在有些地方啊还会伴有这个雷电。那么在北部湾这个海域呢，大风啊今天夜间将会这个逐渐减弱，应该说也会逐渐结束了。就是这个台风山竹影响的这个华南还有这个西南地区。那么未来两三天呢，在咱们这个黄河流域还有江淮流域，是主要是在西北地区的东部到华北的南部，还有黄淮和江淮地区的中东部。自西向东呢将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这个大部分地区呢会有小到中雨，局地呢会有大雨。那么在本周的中后期，还有一股比较强的冷空气啊会影响我国的北方还有这个东部地区。这个自西向东呢，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将有这个大风和降温，气温呢将下降4到8度，华北北部地区呢降温最多可以降的可以达到10度降幅，华北还有黄淮地区将还有这个4到6级的偏北风，阵风呢可以达到7级。总的来看吧，本周未来几天呢，我国南方地区还受到这个台风山竹的残余势力影响，有明显的降雨，北方呢将会出现大风和降温。应该说南北方的天气啊对出行游玩都有不同的影响，这里建议咱们计划出行的朋友要及时关注啊相关区域临近的天气预报。主持人 好，谢谢黄工，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万卷书里有知己， 万里路上有人保。中国人保万家网点免费道路救援，理赔迅速，服务专业及时。中国人民保险，保障美好生活。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路况。东二环建国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北双向，东三环长虹桥到燕莎桥南北双向，东四环思源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东五环七棵树桥到平房桥，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最危险的路是什么路？ 是半路。 半路车突然就没电了。 哎呀，突然就炸胎了。哎，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油了。 拿什么拯救这样的半路？ 拿出手机，打开中国人保 APP， 一键呼叫救援服务，看是不距离这里只有800米。 中国人保 APP 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即刻前往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中国人保，下载玩得转的保障神器，体验更多优质服务。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第二节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孙涛。 欢迎您在信息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我是王维。在此我们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十全十美节目的导演赵雪莲，赵导，欢迎。 哎，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北京社科院满学所博士后畅销书《会玩》的作者杨元，杨博士，欢迎。 哎，大家好，我是杨元。 好。哎，你说玩跟吃它是一趟线的吗？ 一趟线，绝对一趟线。 吃喝玩乐吗？ 对，不不不，也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因为爱吃的人，我理解啊，爱吃的人应该是热爱生活的。那热爱生活可能不一定等于啊，至少应该他比较会玩。 不，哥哥，我觉得是这样。哎，就是我觉得吃是玩一个重要的项目。 对， 对吧？你出去玩，像我要出去玩，我首先看的是什么呢？那地方都能吃什么，按照吃安排路线。不会因为安排根据玩安排路线， 明白， 而是根据吃今天还做搭配呢。不是，今天我要吃这个牛拉哪儿哪儿哪儿最好，这个城市哪儿哪儿哪儿最好。对吧，那我第二天我吃烤肉什么哪儿哪儿哪儿最好，那我可能就第一天为了这牛拉我就去。 看您这跨度够大的。 这意思你得搭配。 这意思啊。那你比如说你去一些地方玩，你会提前做攻略吗？ 那对啊，那肯定啊，特别是说主要都是按吃串这个线。 哦， 对吧，这个玩跟吃是玩的重要一部分。 这个就一定得做攻略，因为好多餐厅得订。 不光是定，你得知道它在哪儿，离你想去看的地方有多远，然后根据这个你分配你玩的这个日程。对吗？ 好。 来，我们今天接着说六号线啊。刚才 我们走过了十里铺，来到了青年路。 青年路， 青年路这儿就守着一个巨型的大商场。 是的， 大悦城。 我们已经上楼了，几楼来着？ 而且一些 六楼、七楼全是吃的。 七楼时间。 时间， 时间里面有好多饭馆。 是 啊，刚说的那个美女老板娘，我想 对 对， 美女 老板娘。然后他们家的那个菜呢，有点半创意菜的意思。其实菜名都是老菜，什么宫保鸡丁啊、卤肉饭呀、三杯鸡呀、西红，甚至还有西红柿炒鸡蛋盖饭。 嗯， 但是呢，就是他摆的就是西餐的摆盘，中餐的做法，就是有那么一点不一样。而且一般逛到那儿就真心饿了，所以我觉得吃哪个都还行。 嗨， 吃哪个都还行这句话听着， 这听着不 像，真的不像好推荐。 我从说就是吃的真是不错。 陶陶，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这不是吃主食的地儿。 哦， 也没有粉条， 没有创意菜当中没有融入粉条粉丝这个元素。 他们家所有的菜里面有条的入的就是那个 意大利面是吧？ 没有，不是那个有一个椒麻鸡还是什么鱼啊？就那个青花椒鱼里头有那个金针菇。 啊， 这 个、这 都归为条类的。 我们把这个都叫点缀型的、 哦、点缀型 配菜， 人家主要是吃那个鱼、 嗯、 金针菇是为辅的、 嗯、 其实大悦城真的是挺好，但是我现在发现了一个问题啊、 嗯、 就是现在很多的大商场都是以餐饮啊娱乐啊为主。 对， 而且再其次，现在很多的商场它基本上都没窗户， 都没窗户， 也不是没窗户，就是你反正你只要在里头，因为原来 不变南北不分东西的， 是的，而且你也分不出来是几点、嗯、你除非说看手表， 对， 要不然的话、嗯、哦，你就在里头逛吧，可能出来哎呦天哪都天 黑了。还有一个就是肚子会提醒你饿了、 啊、 饿了一般就是饭点儿， 就只有生物钟提醒你。 对，而且就是我接着说，刚刚那家店啊，那个觅食那个店，它有一个特点，就普通的饭馆，就一般的那个饭馆里面都会有厨师啊，对不对、 哦、 或者有中央厨房给你配送，他们家这个呢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涛哥家的酱肘子最有名，你的那个酱肘子会单有一个菜单在他们家店里头、 哦、 就叫涛哥酱肘子，当然他们店里没有这道菜啊，我是举例。然后比如说维哥家比如煮花生特别好、 哎、这档次一下下去了。 那我重新说， 他 维哥家的鲍鱼做的最好。 哎，说题外话，我们俩约那、晚上干完活比较晚了吗，然后约比如说哎，咱们找地儿撸个串呗， 嗯， 撸串的同时 他自己带一饭盒，你知道吗， 自己带一饭盒、啊、里头就是自己 花生毛豆， 花生毛豆。 哎，那可以的，我可以帮你介绍，然后就会出现维哥花毛一体，然后他就 我拽你了。 他并没有想干你们餐饮业。 不，大悦城里头就不是特明显，礼拜一不一定买卖西，我觉得您可以开个这个副业、嗯、一到七都 哎，哥，我发现了，他不光给他一坑，他往里跳，他还往这坑里挖土。 好好，那个、我就记住了，这个老板娘很漂亮，饭馆的名字我都没记住。 觅食，寻觅的觅。 啊，我觉得可能因为我没去过那儿啊，但我觉得和那个御膳房是不是有点像？就是一个那个等于他自己开了一个餐厅，但这餐厅分为各个档口，分给各种各样的那个做的好的人，是不是这意思？ 应该不是， 他是有他有一个很完整的厨房，他也出品， 哦、 但是他会有这些，他会去寻找，北京城比如最好的酱肘子里面会有，比如说最好的什么炒饭，他都会有，他有一个单独的独立菜单，比如说他家的甜品最好，他也会有， 类似于什么呢？过去这个小吃摊， 哦， 搭着卖， 啊，对 对吧？比如说。 我说御膳房不是你进去以后你点，我也可以点那个二楼精 A 的啤酒、 啊、 点小老虎他们家的甜品 啊，对对对，就 是这样嘛， 对 吧？你坐那儿就不用动了嘛、 啊、 那不就一样吗？ 对对对，就相当于吃白魁的烧羊肉叫灶温的那个 对 呀窝丝面 啊，就你在一个屋里把所有档口都能点了 啊，对， 就这个意思嘛，对吧？ 一个 兼容并包， 一个硕大的 觅食 大悦城，你就介绍了一个觅食是吧？ 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会去的一个店，它是一个系列叫太初系列，然后呢，这个老板呢特别有来头，那老板叫王卫，是一个中年大叔，但是一点都不油腻。 吓我一跳，我以为顺丰的老板。 没有，哦对，哎，名字一模一样。 你看。 一模一样，然后呢，他是个中年大叔，但是一点都不油腻，也不盘串儿。 肚子也不是特别大。 这话太得罪了。 现在不是流行这个吗？我中年我盘串。 我不盘串，但我很反对这么说。 我 太得罪人。 我盘串。 但是他以前是做餐饮的吗？ 他一直都是做餐饮的。他和那个他的舅舅是那个徐福林，是那个全聚德41年的行政总厨、哦嗯。他们家就是算世家吧。然后呢，他有一个大爷。不是亲代，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就是从小在看他长大的，叫马志和，你认识吗？ 啊， 马志和，马老师。 对对对，所以呢，他做这个中餐是非常的资源非常好， 对， 从小就学这个，嗯，然后他，但是他总希望做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他们家的这个，嗯，炒饭，他就叫大饭，就他会拿一个那个铜的红铜的半缸子，然后呢给里面。他这炒饭不是炒米饭，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米，五色米，然后加上一些点缀的豆，还有一些菜，什么鸡丁啊，什么就很好吃。他会每个季节配不一样的菜，然后点那个大饭，然后一个半缸子给你发一个特别大的圆头的勺子，就是你吃着就一下感觉回到幼儿园，就是那种感觉特别满足。当然我又先说主食了是吗？我说几个菜吧，然后 说， 对他们家的菜呢。就那种全是家常菜，什么青椒鸡条啊，鸡柳，青椒鸡柳啊， 嗯、 啊，还有一些什么麻椒鱼啊，小菜，还有那个油渣炒小白菜， 嗯， 还有炒土豆片儿，就是你看着好像没什么特别，但是呢，他做完了以后呢，他会用他比较喜欢那个云贵方面的风味，他会用那方面的调料来调和咱们北京人习惯的这个口味，但是他比如说他甜味他不会用糖来调，他会用诺丽果。它是一个崇尚用自然的食材就调味料来得到你这个复合味儿的这么一个人，我觉得他特别像一个格格巫 啊！ 我觉得他那感觉就特像格格巫， 是 养猫是吗？ 不是阿兹猫是 不是？我觉得错错在他的脑海当中对于这个褒和贬的定义可能和我们一般人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从这一节和两节当中就已经看出来， 他特别像一个化学家，就是你想不到，就是这个诺丽果和一个比如别的果子组合在一起，会变成一个新的味道。包括那个广西的臭酸笋，多臭啊！但是他就会把它切得很小，作为一个调味料，你会吃着有一股淡淡的那种酸辣味儿，但是你不觉得特别臭。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化学家，但我脑子里面的化学家最有名的就是格格巫了，我想不到第二个人。 哎呀， 少吃饭多读书。金牌广告。 好吧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我们接着说大悦城里头。什么可吃的？ 哎，这样啊，就是你在继续说大悦城之前， 嗯， 那个，给你留一套思考题 啊、哦，我又要念大闸蟹了呢。 是，留完这套思考题，我就念大闸蟹。 好、 哦、啊，太郎他说了，各位好，十一老妈过生日，东四十条港澳中心，他们家在这儿， 嗯， 附近有什么好馆子吗？人均100-150，12个人左右。 我的天 啊！不，留一道思考题啊，你们俩都可以想想， 嗯嗯、 好吧 好？ 东四十条港澳中心， 我记得前日好像是有一个类似的 一个思考题， 有一个类似的听众也是问的是家住港澳中心，就问周围的 啊、 哦，对吧、嗯？ 好好思考啊，你们俩 思考一下。 嗯， 等我念完了本节的奖品，你们就可以帮助他一下。 嗯、 好，本节的奖品是由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提供的，价值488元的金世尊大闸蟹礼卡一份，中秋礼金 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北京官方专卖，全程两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这节就会送出这一份 大闸蟹了， 哎，大礼，所以大家呢就可以发"大闸蟹"这三个字，再加上您的联系电话，我们看看哪一位朋友能够幸运的得到这份礼物。 来，薄荷酱，你来帮助一下吧， 推荐一下 那个沪江香满楼啊。东四十条，从那个东四十条桥往西，大概几百米啊， 就一个 不到一站地的意思吧， 对 啊， 但是那儿一百五， 差不多， 对，他说100到150嘛， 啊，150差不多，12个人能坐， 装修完了应该有包间吧？ 不是，他一直都有包间， 一直 啊，他有能做到12个人的那种大间， 因为他们家生意真的好火， 对对对，提前订，现在订应该行， 来得及 啊， 好，因为你想11的时候， 对， 老妈过生日，那我想那边11的时候生日，不是，那生意应该更好， 而且那个沪江香满楼。我就觉得吧，就吃它那个汤羹类东西相对多一点，而且呢，烧得很透的上海菜，这种浓油赤酱，吃着口味不会觉得，北方人吃着也不会觉得清淡，而且呢，吃着胃里很舒服，很适合这个老年人居家团聚的这种。 好，来坐坐。 而且那个地儿门口还有停车场， 对， 还挺方便的。我他一说东四十条，我第一反应就是四季民福， 但是 居家旅行聚会的都奔那儿去，好像 是，就是虽然人家做的是家常菜，但是你吃着不家常，反正又合口味，你又觉得 四季民福价位稍微还能再 便宜点， 是的， 是的。 但是那个东四十条店的包间不知道还能不能订上。 反正都打电话提前问问吧。 东四十条那个四季民福就是一问题排队。能不能定上位？这个是得提前做准备。 那一块儿，我觉得都得提前想好停车定位，都得有这个问题。 对 吧？ 哎，你那个什么，其实还好，对面马路南就四季民福对面青蓝剧场嘛，那儿一大片停车场。 哦， 收费？ 对，收费啊。 第一小时10块。 我的意思，家庭聚餐嘛，对吧？就你也不可能一直吃一天吧？ 对呀， 对 吧？ 就怕排队 2-3小时差不多， 提前打个电话。 对对， 来，说回到大悦城。 刚才一下给我掐了那个广告出去，就是我觉得那个太初，它这个季节它有很多那个湖南湖北的食材，因为这个季节了嘛，就到北京来， 就是时令菜。 对，什么藕啊，什么做的那个什么小藕丁都非常的香，也特别下饭。他们家还有一个我最喜欢的，就是叫黑白慕斯。就是上来的是一个小碟儿， 是饮品吗？ 是个小甜点，但是像我这么不爱吃甜点的人，我都觉得那个是非常爽口的，一点都不腻。 是因为有一个丝儿字是吗？ 一个丝哦，我的天！ 你这个重点抓得非常 好，爱屋及乌。 是，它是一个方块状的，像那个有点像那个章子似的，四四方方的一个叫什么？博士专业的话应该叫什么六柱体立方体对立方体 六柱体 一个白色 就一下给我说懵了六柱 你是个文科博士我忘了就是一根白色的一根黑色的一般是先吃白的然后再吃黑的 哎，他们家在几楼 也在那个时间里、 也在 就在 那 个时对都在那一层那个上有很多特别时尚的那种创意菜饭馆 你这么一说我以为脑子里想的你知道第一个跳出来他说这时间你知道是什么？ 哪儿？ 大时代。 人家那个装修的可有feeling了，装修的。 是不是在6层半和6层和7层中间那一大块？ 应该是6层往7层走，它会有一个地上贴着"豁大"的一个字儿，就是因为贴地上，所以我一直都没看见。后来我就知道了，往地上看，贴了一个时间的箭头。 哦。 你顺着箭头一直走就进去了。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里面就还喷着雾。滋着水就弄得仙境似的里面有好几家饭馆 是 涛涛有你刚才说那个情调那么好的地方有情调吗 我 没有他说的 我说的那个重点在于做作 我没有突出这个字吗 就是赵导说的那个是他们重新那边装修过的你比如说像菊气 啊，菊气啊， 然后你比如说像那个杨继兴， 杨继兴对 对 对 对，也在那里 对吧？ 对， 就那几个全都在那趟线。 其实杨继兴就特别值得推荐 啊，是的，是的，还不错，还不错。还有吗？ 杨继兴啊， 杨继兴，你最爱吃哪道菜？ 给肝就怕 臭鳜鱼啊。 除了臭鳜鱼，你最爱吃哪个？

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一小段的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第三节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孙涛。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那今天呢，我们的两位嘉宾继续跟大家搜罗六号线附近的美食。 嗯， 我们得稍微加快一点速度。 嗯，好。 哎，可是大悦城还没说完呢，我刚才又想起来一个。 可以说了，我那意思就是说你呢，加快点速度。 哦，行，我首先纠正刚才那个，我说那个西红柿盖饭那家店，确实是维哥说的对，不是姥姥，是妈妈的味道。 对对 对， 降了一辈儿， 降了一辈儿。 妈妈总有一天会变成姥姥的。嗯， 那 不一定，她得有一个闺女。像你妈就变不成姥姥。 好的。 这不是我拖的速度， 对，我错了，我错了。 让我想起来一个店叫57度香， 哦， 就是， 那个 对，那个就是湖南的那个香。嗯，然后他们家的那个就是主要做湘菜，就每你就闭眼睛点吧，就是没有，除非你有忌口的之外，没有，就是都不会让你失望的。 嗯， 然后我印象最深，他们家服务特别好。我第一次吃他们家是在长沙吃的，我们去当地工作拍片，然后呢，就说这最有名了，我明天一定要吃完这再走。然后我就拿电话定位，后来他说要加一微信定位，我就微信定位。嗯，然后没想别的，就微信定位嘛。结果我们到了点儿，我们去那个饭馆，然后从进门开始，走廊进门，然后到进包间，一路上放着我们的照片，我们这个拍摄团队的各种工作照，还有我的照片。哇，当时就很震惊啊！我哎呀，怎么会这种状态？头一回遇到。 哦， 就他一定是很细心，他看了我的朋友圈。 哦， 像我这种从来不设防，现在好多人朋友圈只限三天，什么三个月、 半年 、 哦， 我觉得这不要开朋友圈了，你开它干嘛？朋友圈不就拿来看的吗？ 哦， 你看人家翻到我以前的朋友圈，我觉得这种服务就感觉一下就你觉得好感蹭蹭蹭的往上涨。 嗯， 所以我觉得他吃的那个东西吧，就会放大那种美好的享受。 嗯，那他们家也应该是偏辣是吗？ 有不辣的，他也有那小碗蒸菜。 哦， 啊，也有小碗蒸菜， 不错不错。 嗯， 因为我在他们家隔壁那家吃过，叫体鸭过。 哦， 在那儿吃过，但是57度香还真是没吃过。因为老等位子，我实在是不愿意等位子。啊， 要不你也拿微信定位。 没有， 但是在那里头不等位的挺少的， 是很少， 对对对 少， 对吧？ 嗯，还有补充吗？ 没了。 好， 博士， 不是， 来，刚才威哥说那天涯狗，其实就 天涯狗 啊，这觉得 不错 啊。然后还有那个有一个推荐一个有特色的啊，叫熬椰，就是熬椰。 哦哦 啊，就是专门吃那个椰子相关的，这是甜品啊，什么的饮料之类的东西。也现在应该算是个连锁了吧。 嗯 啊，别的地儿也有，但是我觉得他们家应该是好像是第一家。 嗯 啊，这是一个甜品的比较有特色的。然后他们那块我觉得主要还是大型连锁的比较多，像刚才咱们说那个杨记兴。 嗯 啊， 菊气呀，太初系列呀，都是这种连锁店。 包括吃海鲜的啊，酒楼 啊，对，还有包括那个 长工啊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 包括那个喝那个海鲜粥那潮州会。 对 对 对吧， 有 潮州会。还有一个我觉得可以说一下，就是那个牛角。 哦， 日式烧肉， 日式烧肉， 对吧？这个是这两年比较时兴的这日式烧肉，他那儿做的还是，应该是比较顶尖的水平的。 嗯， 而且在像这么东的地方开的并不多。 是 啊，这个牛角它主要还是更就是三环四环之间，这块稍微多一点啊。他们家那个应该是比较地道的，我觉得还是，我觉得他们家这个就是大悦城最。其实水准最高的可能就是他们家， 嗯 啊，就是因为最能接近那个， 一般水平还拔点尖的， 是 啊、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就不是大悦城里头，你比如说鸟亭，做那个、 哦、 那个什么日式烧鸟，做、 嗯、 做这种吃串啊什么的，居酒屋， 嗯， 还有这个是在国美第一城， 嗯 啊、还有一个是那个长营三兄弟， 哦， 对吧？这儿也有一个分店， 涮肉 啊，对，涮肉就不在大悦城里头，是、嗯、好像是那个什么华坊什么 华坊第一城都在那一片， 对对，都在那一地那一片、 嗯， 我觉得就这些东西都还行。 对，如果要是再往那边的话，嗯、那边不是新开了一大董吗？ 啊，大董， 哦、 对 对 对 对 啊、嗯，就是这些大型连锁的，我觉得都 大董家有粉条包子， 嘿。 啊，对，都跟你说了，现在时间是属于博士的。 哎，对，那我结束了，他以他的这个大董家的粉条包子结束。 好好好，嗯、 啊， 当然了，因为在朝阳大悦城里的，刚才博士已经说了， 嗯， 基本上以大型连锁为主， 嗯、 所以你能够想到的， 嗯， 现在市面上比较火的大型连锁、 哦， 其实那里头基本都有。 嗯， 我觉得去大悦城吃饭就一定得坐六号线去。 哦， 能不开车就别开车，尤其是女生，你会为找车多花一个小时的停车费。 是 我就惨痛的经验教训。 不，你关键是在那块堵的时间也是非常， 对对对， 就那个路口、 不亲，他说的是那个，就是把车啪停到地库的车位了、 哦、 走了 找不着， 回来找不着车了。 对，就是你能找得着，一般你吃完饭那个点往出走，他们经常从地库出到那个大悦城那个青年路那个路口、走半个多小时的大有人在，那个路口真是超级。 对对对对对，我记得那年是2015年吧， 嗯， 在那儿从地库出来，然后就是拐出来的那一块儿、 哎，就是那儿走了半个小时。 对对，就走了半个小时，是晚上10点11点、 哎， 还下大雨，哇、 哎 哦、啊， 特别堵。 那是因为下大雨， 不就是因为堵， 就更堵。 对， 你们人生一火， 哎， 来 人特别多。 青年路咱们可以继续往下走了吧？ 嗯 啊，可以。哎，那边还有一个。网红拉面店，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推荐、 啊？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要说一楼那奶茶店呢。 那个店，我跟你说，波猴样肯定也喜欢。 嗯， 那个店晚上12点以后， 嗯， 全是姑娘。 那我不喜欢，我是困， 全是 困，去不动。 全是姑娘、 啊，那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啊。 叫老张，老张拉面 啊， 原来就在那个青年路那路口的南边，青年会那边，现在搬到那个他的西南角。就是等于是罗马家园对面， 哦， 那个里头不是有一个豁大的停车场吗？ 对对对对对， 停车场里边有两间那个简易棚，老张在那儿携他的公子在那儿开着一个拉面店，好像是晚上10点还是12点才开， 嗯， 到第二天早晨你想去吃基本就没有了。 嗯，他那拉面偏日式的还是？ 不是兰正经的差异是兰州拉面， 就是拉面啊。 它是只有晚上10点才开吗？ 是10点开还是12点开？忘了。他就晚上，他白天要玩麻将， 太辛苦了。 真的。然后那个晚上啊，就是也不知道是哪篇文章把他弄火了 啊。 然后就有无数的姑娘在晚上1-2点左右的时候，排大队在那儿吃。 哎，我觉得哎， 全是姑 娘。说到这儿，我突然觉得这个。光听节目的朋友有点可惜 哦， 为什么呢？ 看不见我的表情。 哎，对对对，你刚才那个嘴脸特别特别好。 我跟你说，想要体验这个表情，就晚上去一下， 嗯、 你发现你的表情比我还丑恶。 这个店的感觉特别像那个，就是武侠小说里面那种晚上专门挑着挑出来卖馄饨、卖热汤面那个、 哎、 有点这 个 意思， 那 个 有 点这个意思， 有点像。 来来来，来抓紧时间啊！下一站像大廉坡呀、黄渠呀什么这些都有说吗？ 我觉得可以跳过。 没有，咱们就 我能推荐一个吗？ 可以了。 大廉坡有一个，哎，我这都贴地飞行，有一个花甲米线，他的标记有一个花甲米线， 重点又是在线。 他这个米线是这样的， 啊、 就是米线我们很多家都挺好吃，但他们家的米线里头有孜然，而且还有那个叫什么？ 这是个什么味儿、啊？ 花杆，就那个辣炒花杆、 啊、 那花杆、 哦、 就有一些那个海鲜在里头，然后就吃着，有点像烧烤以后又兑了水煮了米线的那个感觉，就挺好吃的，好多小姑娘都爱吃，好多小姑娘都爱吃。 好，可以了，跳过这儿啊。来长营 啊，长 营，因为我也有很多的朋友住在长营、 哦、 啊，而且那片不光有长营天街啊，包括长营天街马路对面原来的一些 所谓的老的商圈吧， 嗯， 人家里的餐饮也都非常的活跃，而且那一片住的人很多， 嗯， 对对，因为原来它很早以前它就是一个餐饮区， 是的， 因为长营它是就据说是这个什么明初的时候那个朱元璋那大将常遇春不是死在那儿吗？后来他们家就落在那儿， 哦， 啊，所以就是由此，据说啊，传说是由此得名的。那么他们这个清真的东西美食非常多， 嗯， 最早是通过这个逐渐发展起来的， 嗯 啊， 嗯， 你像那个什么，现在像李小老烧饼是好像是清真的吗？ 记不住了， 我也记不住，好像 是 跟这个是吧，就跟这个是有点关系的。他开始是做面二的，后来逐渐配上什么肉啊什么等等的啊， 我主要是感觉就这个地方发展特别快， 嗯， 我记得我们第一次拍李小老烧饼的时候，一听说去这个地方拍得凌晨四点，因为他早上四点打和面打烧饼， 嗯， 我们都觉得人太可怜了，我们自己就觉得那地儿去 太可怜了，我们自己 对， 我以为你要心疼人做生意的人， 就他们要拍嘛得把这过程拍出来。 我们得早上可不得三点钟得出发吧，那时候没有六号线地铁啊， 哦， 那老早好几年好多好多年前， 嗯， 我们这个电视人真的是特别早衰的一批人，然后那个每天能睡三个人都不错然后那个就去拍那个李小姥的那个烧饼，就觉得那个地方特别特别偏僻， 嗯， 超偏僻，但是现在你看多繁华，嗯， 是 啊，坐个地铁就去天街玩了，小孩玩的也有，吃的也有，玩一天就出不来。 那长营天街好像要建设成亚洲最大的步行街，好像是 啊，是吗？ 我记得前两年听说有这个消息， 哦， 啊，就反正是非常非常大，里头还有什么通勤车，以后要配什么呢？ 哎呀， 哦，就说这个最大的，我想起来，在有长那个天街，长营天街之前， 嗯， 有一个西红门，有一个什么荟萃。 嗯，有 汇聚那 就在小胖他们家边上， 对，您注意过吗？那个停车场有一个大牌子是吉尼斯世界纪录全亚洲最大的地下停车场，我还专门开着车溜过几圈，真的好大， 真是厕所的关注点这和一般人 就是 不太一样 是，来开始说长营天街那片啊， 嗯， 那一片先说楼里头先说楼外头， 我先说这附近的吧，因为我这其实跟那个大悦城有很多 很相似， 都是 大 型连 锁 餐饮。 哎，对对，我就是说点特别的，硬货原来也说过， 嗯， 就是他就是那个西班牙海鲜饭， 嗯， 跟他们那个节目一起拍过之后就觉得比较值。你要真是去那个一些三里屯这种地方吃那个西班牙海鲜饭， 嗯， 你不得三四百四五百的 哦。 这儿也就一百多块钱 哦，这么便宜？ 对，一百二百吧，好像我记那年跟他们一块拍，就120多 哦 啊，嗯。然后其实里头的东西跟那个什么是差不太多的， 嗯， 就很实惠的这么一个地儿， 嗯， 确实是就跟他那个名字一样叫硬货， 嗯 啊， 嗯， 这是一个。然后还有就是和贤记，这一个老牌的这个粤菜，比较接地气的一个粤菜。你说一般都说吃粤菜比较贵，他们家就是比较便宜的，什么辣烧啊，什么煲仔饭，什么都有，而且呢做的还可以。最早比较有名的是北大西门那个， 嗯， 那个主要就是它的对象人群就是学生， 嗯， 就是消费不高，但是做的还比较好， 茶餐厅水平。 哎，对对，但是比茶餐厅丰富不少， 啊， 对吧？正经人算是个吃粤菜的地儿， 嗯嗯 啊，我觉得这两家我觉得是比较有特色，就值得说一下的， 嗯 嗯， 因为那边真的跟朝阳大悦城很像， 对， 就是能够说得出来的， 还是这种 餐饮 连锁类 都有， 嗯， 你比如说烧烤涮， 对对对， 基本上这些都涵盖了， 长营三兄弟啊， 对吧？ 嗯， 然后，你比如说什么旺顺阁， 嗯，对， 然后你比如说那个吃那个焖锅的那个叫 什么黄记煌， 哦，黄记煌， 黄记煌， 然后。哎呀，就反正就这些全有吧， 啊。 其实大家发现了没有？就是我忽然想到的，就现在你发现咱们推荐店的时候，连锁的越来越多。那种真正的， 嗯， 我们以前最开始我们做美食地图的时候， 嗯， 大概8年前吧，然后就想找那种超级好吃又没有名的那种苍蝇馆子，几乎现在就找不着了。 哦， 不，也不是， 很越来越少。现在你看，我们说的都是你看旺顺阁， 说明错错你懈怠了。 啊，我懈怠了。 就是其实很多馆子吧，它就一家，但是它 比较扎堆在那种商区， 哦， 对吧？它不是说像原来咱们说那种小门脸小饭馆的那种， 嗯， 它现在很多就不是这种经营方式了， 哎， 比较有特色的，它不会扎在胡同里头， 对， 嗯， 现在全都要基本上进商超啊，这种，嗯， 其实这样也挺好， 对， 嗯，然后再其次，你的选择性就更强 了，对对 对，就类似于，当然不一定比喻对啊， 嗯， 就比如说。哎，我想买车， 嗯， 买车可能原来要去 4S 店， 嗯， 就专门得好奔东去一 4S 店， 对对对， 奔西去 4S 店，嗯，但是现在人家哇，所有的这些卖车的店全在一块儿，你就浏览吧，你愿意要哪个要哪个， 嗯， 包括人是不是打折呀，人是不是什么， 嗯， 餐饮也是一样的，而且再其次，当然我并不是说连锁就都好啊， 好， 但是至少它的整体水平应该都是及格的， 还是有保障， 对对， 是吧？ 品控有保障， 嗯， 是的，是的，是的， 好啊，咱们常言先说到这儿，进一两条广告。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三零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小张，来北京五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好，咱们让那个错错接着给说长营部分，还有什么可推荐？ 还有吗？ 咱不是都说完了吗？ 全说完了。 我们这儿还有好多听众呢， 啊， 哦，还有好多听众说，嗯，哎呦，终于到我们家这片了，一定得说两句。比如说刘，他就说了。他说天街负一层有一个花甲粉， 嗯， 也不错， 这不就是刚才 我不是刚说完吗？ 他刚说了， 花甲米粉， 人家印证了你说的那个确实还是不错啊。板， 哦， 砖也是我们一老听众， 板砖， 他说哎呀马上就到我们家门口了，他说在闽庄路上班的我家住草房，还是有点距离的啊， 嗯， 他说长营好多好吃的，长营三兄弟就不说了，天街西边有鹿港城，天街号称北京最大的餐饮营业面积，对面华联有旺顺阁、便宜坊，包括有和贤记，正宗顺德风味， 嗯，是 都在那边。 我觉得这位听众，我对他的名字印象特别深刻。 哦 啊，他老给你挑错，是 对，就是 人家符合这个名字， 对，就这名字起的太好了， 啊， 我太喜欢他了。 嗯，就是拍你。 另外啊，那个微信低级会员啊，这也是我没听众， 嗯， 他说长营必须说，京东情缘卤煮，他说最好吃的是茄子面，他说一次听见一大爷拍着肚子跟服务员说，你们这个面呐。 嗯， 太好吃了。 我说太面了。嗯， 那天街咱们就不说了吧。 好的， 咱们可以往下再走， 再往东走走。 嗯， 再往下走走，来。嗯， 我想说那个草房，刚才有一位听众是不是住在那个？ 就是你爱的 板 砖 块 是 吧？那你有没有去喝过天宇参鸡汤？ 哦，挑衅的味道，听着。挑喝吗？喝吗？喝吗？啊，你喝过吗？你 这个地址我就不说了，因为我说不清楚。 哦， 那在一个二楼往三楼走的夹层的左转还是右转来的？反正那儿有 这个牌子。你这上面稿子上写的左转。 左转， 啊， 每次都走错，你知道吗？我不是故意说错的，因为我自己也走错。 嗯， 多走几步一会儿还能多吃点。 他们家主吃的就是参鸡汤。 参鸡汤，他们家还有乌鸡的参鸡汤，有原味的参鸡汤，还有炒年糕。 哦， 嗯，对， 就是偏韩式 韩餐 是吗？ 也说不上，反正挺好吃的。 哦， 就那朝鲜风味吧那种的。嗯， 因为从长营天街继续往东边走， 嗯， 基本上应该是在路北的底商里头也有好多好吃的。 嗯， 反正就是最开始没有长兴天街的时候， 嗯、 那片是最火的， 那个是主力 啊。当然当然，那片你比如说吃涮羊肉的呀， 嗯、 包括吃烤串的，我、 嗯 哦、都在那边。 嗯嗯，好、哦，还有吗？ 啊、我下面我就不好意思说了，就是我自己特别喜欢，我就怕你们说我。 可以，还有两分钟啊。 这是粉条馅包子， 不是就是。 基本上咱们说完这条线， 有一个叫新旺包子的店，他们家的那个包子我就不说，他家有煮方便面， 煮方便面， 就是你要是自己不想煮的话，可以去他家吃煮方便面。 就他们家是吃串的吗？所以有煮方便面？ 不是，他吃包子，包子配煮方便面。 天津人开的是吗？ 不知道，我以为是开串店的人开的。 因为那个我去天津，天津他们特流行。就是你到店里人给你煮个方便面， 嗯， 就是这觉咱们都觉得这应该是在家自己就完全解决， 对对对， 他们在早点铺里头给你煮一方便面，在里头当然得给你加点东西， 啊、 搁切个西红柿， 啊， 握个鸡蛋之类的， 小油菜， 哎，比你在家稍微丰富一点。但是天津人好这么吃，我觉得有可能那包子 替代老豆腐 方便面，听起来像天津的那个感觉。 下回 问 问，下回问， 你去问问， 嗯， 包子也不是粉条馅的，你也喜欢。 那六号线基本上到这儿，再往东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吧？ 嗯 啊 嗯， 好好好， 嗯， 那这样我们一会儿还有40秒就要进入到这节的广告时间， 嗯， 我们在下一节，也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节，就希望咱们二位多跟大家说说。又能赏月， 嗯， 又有露台， 嗯， 同时当然有院子也行，啊， 对对对，就赏月的地方， 哎， 我觉得 也行的。 剩最后这一节不够博士说的， 没事儿， 没关系啊，咱下周一 对， 嗯， 中秋夜 时的那天， 啊， 咱们直播还可以继续说。 好，下一节我们就主要交给博士给大家推荐这些能够看月亮的地儿，当然还得祈求那一天天气特别好。 嗯， 对吧？能 对 得有月亮，哦， 他可以介绍。嗯，这个饭馆它有一个玻璃顶，哦， 我以为这个饭馆特别高啊，已经在云层之上了。好，我们稍事休息哈，一会儿见。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后排挤，配置低，买纯电动 SUV， 这次你有大选择，吉利帝豪 GSE 2米7大轴距，空间越级更高配置，享受大有不同，到店试驾更享多重好礼，详询吉利新能源当地经销商。 贴贴贴，一堆商票贴不出现款， 用交通银行快易贴呀，持有交通银行优质企业合作伙伴开出的商业承兑汇票即可全程线上办理贴现， 交行快易贴，贴贴贴， 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全新一代朗逸两厢动感登场，搭载 1.2 TSI 和 1.4 TSI 高功率发动机，更有大尺寸全景天窗和灵活百变空间，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1。

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好的，一小段的广告过后，咱们继续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孙涛。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在此再简单的让我们的两位嘉宾跟我们打一声招呼。 大家好。 哎，大家好。 真是简单， 太简单了。一位呢是赵雪莲赵导，还有一位是我们的杨博士。 好， 板砖也说了，说错错刚才说的那个参鸡汤有喝过。当然有喝过，地址呢是在草房站东北出口北京像素小区的底商。你看看人家孩子， 你看看人家， 精确了， 是是是。 那板砖同学，我问问啊，那个他们家的免费小菜，你最喜欢吃哪一个？ 啊， 行行行，你们别通过节目互动了，我谢谢你了。 干嘛？感觉像一个大龄青年联谊会。 他们家的免费小菜，我觉得是最好吃的。刚才我没好意思说。 吼吼，也提到了刚才孙涛说的那个老张拉面。因为他说了，说人家的面的品种还是比较丰富的啊。就是虽然做的拉面，但是说人家那个汤底是可以煮豆皮儿和狮子头的、啊，当然他说了味道还是不错的，很多人都是比如说差着20多公里哗开车专门去那儿吃个拉面、 啊、 大家都不睡觉吗、 变成了一个网红店。 是 的 是的是的， 原来我们是早上去吃早点的，现在发现你早上去基本没有了，被晚上的人就都吃光、他每天就活那些面，卖完就收摊， 是 早上8、9点去没有、 是 对，翻译 对呀、他得赶紧睡觉，白天要打麻将、 这都是我瞎说的， 这是瞎说的， 不一定真的。 你想 只打麻将， 人家干了一宿、人家上午还有功夫打麻将， 就是下午才能斗地主呢。 有可能。 是吧？ 来来，接下来我们六号线就算告一段落了啊。因为这样的话呢，咱们探寻六号线沿线的美食，因为我们都是捡着主要的餐饮区、咱们 商圈， 也许我们可能遗漏了某一些站，可能隐隐超超的还有一些美食在、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补充、这样的话呢，就在未来我们的编辑辛苦一下，就会把我们今天的节目编成六号线沿途美食的下、也会在公号当中给大家推出来。当然了，我们在本周末的时候就要进入到小长假当中了、因为马上就 中秋 了嘛。 对对对， 所以接下来啊，没关系，说不完没关系啊，因为下周一直播的时候两位还可以继续跟大家介绍赏月美食、有露台有院子的好去处、好吗？谁先来？ 那我先来吧。 好的， 我觉得今天咱们时间不是特别多， 是 我不一一说特别具体的东西。 哦、下周一 不是 就把目录念一下。 不是，我画个大片儿的。 哦， 对吧？画个大片儿的。 不是，因为兄弟是这样，就是我那天跟编辑也说了、 嗯， 就是我相信东西南北都有类似这样的去处。咱不能说我只对东边熟，我只说东边，不一定吧？ 好、 太啰嗦了，要不我先说吧。 好 的。 哎呀。 急死我了，我这急脾气。 是是， 我先说一个，我觉得女孩特别喜欢的 哦。 在鼓楼大街上有一个正在装修的咖啡馆， 正在装修，开业了吗？ 开， 中秋开业是吗？ 没说完，它外面装修，但并不影响里面营业。然后它二楼是个露台，最重要的是它的露台上并不是一个空台子，它搭了帐篷。它上面有可能7、8个那种白色的小帐篷、但它也不是真的帐篷，它里面会有一些玻璃的在里面隔着，就是下雨小雨也不怕，大雨可能也不会再开放。然后呢特别浪漫，可以看月亮看星星，白天还能看太阳。然后那个帐篷外面有一片小草地， 看太阳， 因为它玻璃 这个头一回听说，这也当一个 要求实在 卖点，白天还能看太阳。好， 但是他是喝咖啡的还是吃甜品？ 他吃饭的，正经是正餐， 有可能是卖墨镜的，白天得看太阳 啊，赶日食就赶就算超了。 观测点，然后他们家呢是这样，他们家那个没有菜单，他是根据这老板根据季节，比如说夏天天暖和热的时候。就偏东南亚菜，什么椒麻鸡呀、什么泰国春卷啊这种东西。然后呢你就都是套餐，你吃吧，点吃完了没饱还可以再添。但是一般我觉得大家去那儿也不是为了吃饱，主要是那小情调特别好。然后天冷的时候就是小火锅，那个一人一锅的小火锅。然后在那儿如果就经常去的话，就会遇到那个求婚的状况 啊。真的吗？ 哦，因为那上面有个草地，然后那个草地上还会写一个英文的爱， 然后就有一些那个小男生小女生在里面小情调啊，送个戒指啊，然后我们这些大龄女青年然后就去那儿就是看戏。 哦， 我觉得那还挺有意思的。嗯， 好。哎，叫什么？ 叫左右咖啡。 哦， 就是左右。 哦，对，这个没有什么可解释的。 大龄人的左，大龄人的右。 你摆出了两只手，我就已经明白了。 一个起名让人误解为喝咖啡的地方还有简餐。 他、嗯啊嗯、本来就是个咖啡馆，但他楼上有个露台，那个老板就给利用上了。 哦。 嗯， 不会在下周小长假的人不开门吧？ 不会不会，都开了有挺长时间了，有个几年了。 好、 哦，嗯， 花好月圆，求婚是个好地方。 真是，而且那种小白帐篷特别浪漫。 我觉得他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一个，肯定也是姑娘特别喜欢的一个地儿， 就也在那边吗？ 不在，洋房胡同。 嗯， 粉兔 啊，对对对对 啊, 啊，你看 就在 而且 你几后身， 中秋去更合适是吧？月亮上不还有月兔吗？ 嗯，是， 对不对？ 兔兔相印。 对，那个地儿我觉得姑娘肯定是会喜欢的，又、 嗯、 是一大拍照圣地。 对， 而且也有露台，也有那个照出来像也非常漂亮、 嗯、 吃的怎么样我觉得可能在那一天就不重要， 就是还是属于西式简餐呀、啊、西餐就 是 这路的。 可不简餐，他们那边 我觉得 说比如说啊，你跟你媳妇儿俩人去， 嗯， 就算在某网上订套餐， 嗯， 大概800来块钱吧。 哥，你说的是价格 啊、哦？ 我说的是呈现 啊、哦， 菜品呈现、哦、是差不多吧？哦、这意思啊， 差不多， 不是特别深入的、特别精致的那种。 人家那个设计， 嗯， 就够那么多钱。 对，人是弄的是环境设计。 哎、 嗯， 哎呀，我觉得他们家那儿唯一有一点真的很好。 嗯， 菜品单说啊，价格就更单说了啊。 嗯， 唯一有一点好。在胡同深处， 对， 有那么大停车的地方， 是是是， 这个是亮点，这个是亮点， 这个都也这也是广大听众熟悉维哥的一点，就是、 啊、 对车的关事儿 啊，特别是 不是因为一般我是这样，就比如说到一个吃饭的地方，我都问、 嗯、 有停车的地儿吗？ 嗯， 如果真的没有停车地儿，我不太喜欢 去，就真不去了是吗？ 是的，是的，是的。 要不然就是 太遗憾了， 有别人开车捎着维哥去。 哎，对，像维哥都得带司机呀、啊。 呸， 他都带公交卡，你们太不了解了。 来来来， 揣着饭盒带公交卡。 那我再说一个地儿 啊， 嗯， 就是那个除了刚才这个，还有一个西蒙炭烤羊腿，就是在那个建德门桥那个地铁那儿、 嗯， 有一个有一个加油站。然后边上它是有一个正经的露台、 嗯、 我原来没发现它的露台还是分层的， 嗯， 因为我上周末刚去，然后这个街坐露台正合适。 对，他们家有露台？ 有有有 有 有。哥，你上次没去？ 对，您上回、 哦、 嗯、啊、对，以您的名义定的，然后您就没去。 哦，账是他结的吗？ 但是 明 明 去了啊，明明结 顶上那个只能坐一桌？ 不是不是， 好多桌呢， 几排？ 是 几排？ 得有个八九桌，因为旁边那个露台我没上去， 哦、 就是我去的那个二层那个露台有1、2、3、4、5、6、7桌应该是。 我天哪、 哦， 那还挺大的。 他而且还弄得挺就是挺男生份儿挺足的那个，他拿那个木头条扎的篱笆， 嗯， 上面盘的那个。我一直以为是葡萄，我等了一年想吃他种的葡萄，结果说 最后一看是丝瓜， 不是丝瓜，那叫什么？绿萝 喇叭花 是绿萝， 请问绿萝和这些你都分不出来，太明显了。 对对对，你不能批评他，因为他一般养的都是多肉 哦，没有藤蔓植物、 哎、是 吧？ 是。 然后上礼拜周末去，我才知道他那个不是葡萄，给我失望坏了、 哦。 但是他那个上面有个特别有意思，因为一般的露台可能为了那个什么，它会有一个玻璃的顶， 对， 他那没有， 对， 他支了几把大伞， 哦、 就是因为他还有个汽修厂嘛，就有某。某品牌的那个给他装一个巨大的伞，上面架了好几把。然后如果白天去的话，就会有一个有意思的状况。他不是好几桌吗？ 哦、 那个伞和伞中间不是有缝吗？ 嗯。 然后就会有一个大姐，那天我去的时候，我先去的。大姐说：“你得坐这张桌子，这儿一会儿不晒。”然后我就坐那儿了。然后刚把东西都摆上，又第二个大姐上来了：“你怎么能坐这儿呢？这一会儿太阳就是过来晒你。”那我说：“我坐哪儿合适？”他说：“你得坐指他旁边那个，你得坐这个桌子。”然后我又挪过去了。 哦、 一会儿上来一个大叔说：“姑娘啊，你怎么能坐这儿呢？一会儿晒死，你把都晒黑了。”然后我说：“我不怕晒黑。”他不行，一会儿晒得热出汗，喝不了酒。我说：“那你说您坐哪儿？”他又指着第一次我坐那个位置：“你得坐这儿啊。”然后就吃了一饭，挪了4回座。 嗯，你没问大姐， 您的话我听懂了，就这些桌我都得包了，就是得了。 但是如果你晚上去就没有这个， 是 没有这个， 没有晒月亮。 我就想，关于晒不晒，你自己没有一个判断吗？ 很难判断，因为我到那的时候太阳在正中间，我无法判断它一会儿往哪儿转。 是是是， 无法。好的， 来，还有补充吗？ 啊、还有啊，金兆尹啊， 金兆尹， 这有个院子、啊 这个、就高端一点了。 对对对，嗯，就环境好嘛。 是。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三五堂，三五堂它并不是一个露台，但是它有一面，就是您进去以后一直往前走，就是跟那个厕所反方向，就一直一直往前走。 嗯。 它那个区域好多人都不知道。 但是三五堂厕所那边那儿不是 跟厕所反方向。 反方向那边不是也就是 同方向，他 看你看 反方向另一 条街 的 吗？ 它有一个很通透的一个地方，就是能看到顶、 啊、 然后就如果月亮是在央视大楼那个位置， 嗯、 就看得非常之清楚。 哦哦、那可以，那可以、 嗯，而且那特别清，没人知道那地儿，是我新发现的。 嗯， 哦、 好的、 啊 好，好， 有三张桌子， 功劳真大。 行行，难为你了， 啊、 你先稍事休息啊。哎，当然我相信啊，就是东西南北有这样的地方真的很多。 对， 咱们下周一的时候可以更具体的跟大家说说。 嗯， 然后也请二位受累做个准备。 好，那我进一条广告，让波猴样说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来，咱们抓紧时间，让波猴样给推荐 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就是说， 没关系啊， 啊， 就是听众说不好的，咱们也要说， 嗯 啊， 好吧， 啊， 比如说 MXH， 人就说了，对不起啊，赵导，这个我发自内心的想法。他说左右真的是我去过的店里吃的最难吃的。 哦， 对，我刚才说了，他不用担心他吃什么，就别管他吃什么，但那个地方 好 嘛？ 对，是是是，他也说了，他说这个地方真的就是适合拍照。 嗯、 楼上那个帐篷啊，你得提前半个月预约，都不一定有地儿。 用他的公众号约、 哦， 就是还比较好约， 是吗？ 对对对， 啊、 嗯， 好吧。 现在咱们 确实，这位听众，我同意您的观点，他家饭确实是呵呵呵，但是好看呀，拍照好看呀。 现在有一部分人家年轻的姑娘是不在乎吃什么的 啊。 你看， 我们可以 吃 饱了去呀， 吃什么喝什么都不重要， 嗯， 最重要的是能有很多的拍照的场景。 对， 因为我有一朋友，他在那个三里屯那儿一个画廊， 嗯， 叫 C5， 嗯， 他们这一阵弄了一个酒吧，就是露天的，他就是到那个画廊中间的一个院子， 嗯， 我前一阵去过，晚上那个又闷又热，你想它是个院子里，它也没有空调， 嗯， 也没有风扇，而且它为什么没有风扇？因为它是两个艺术家做的，吊的各种灯都是有那个线， 嗯， 如果风扇一吹，它里头那个灯嘛。 哎 就来回晃嘛，那就不好看了。但是我说你们这个能有人去吗？然后他们那经理就跟我说，每天晚上都爆满， 嗯， 而且有的小姐姐能一天能连续几天去， 嗯， 而且能在那里头啊不喝就喝一杯酒， 嗯， 能连着拍三四个小时。 嚯， 哦，人这几天这一套就出来了。 然后我说这你们那里头也就二三十平米。我说有什么可拍？人说你看看人拍的，我一看，我的天，拍的真好， 嗯， 拍的真好看。 你看这会儿我又觉得特别替这些听节目的朋友， 哎。而且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 啊， 都是姑娘跟姑娘去 啊， 很少有姑娘带着男朋友去的， 男朋友受不了那热， 除非男朋友是专门的摄影师。 我跟你说， 因为 不能让男朋友照相，永远你在画面的某一角，不知道照 的 是什么。 哎，男 的 照啊，照不出人家那感觉。女的他们那互相照，我一看哟，那姿势摆的，我都没有想到这个地儿能摆出这样的姿势，然后能拍出这样的秀，真是好看。包括我说， 嗯， 那个粉兔， 嗯， 好多人去， 嗯， 也不为吃什么， 嗯， 就是为了 看，就是为了照相，在朋友圈当中显示拍的特别好看，所以我们也得照顾到这部分听众， 对， 而且是很大一部分人， 对 吧？人根本就不，你开酒吧，人可能说这酒不好喝，我也不爱喝，就愿意拍照，这也可以专门做一期，我觉得是吧？ 对，来吧， 那我说几个大片儿，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电影也很多，具体说现在时间来不及，我觉得有一片 六分钟 啊， 好、 哦，第一片《霄云街15号》 啊、 哦，这一大片 那个大院里头， 大院里头它有的是有那个露台的 啊， 你比如网钢本，这是有露台的，有的呢是院里头有那个什么的， 就是它后身的 后身 那个 它 日料啊、居酒屋啊， 啊还有它那还有串串香 啊 对。然后、 那个、院里坐外头那一片儿， 对，那坐 是保证大家现在能坐到外头。 对对对。 但是露台呢？ 啊、 我现在不确定能不能上得去 啊？是吗？ 这个设施是有的、 啊， 但是不一定大家在中秋的时候去，它露台能开、 啊， 所以大家可以在后面那个院里头。 对对对。 那些摆在那个门外头那些小桌， 那不是也能看见月亮吗？ 对，那个是保证大家可以，就是说露台啊，现在不一定。 对，就算离月亮远一点、 啊、 也不差那一米两米的。 对 对， 嗯，对，一边。吃一边可以赏月 啊，对， 那片没问题。 那片我就觉得那一片是没问题的，大家都可以、很多都可以去找。 嗯， 然后三里屯地区这就不用说了， 对， 是吧？那个，你比如说那个巴伐利亚啤酒花园， 嗯， 那它有露台， 嗯， 然后工体店那个工体那儿有一那个天堂工体店，它那儿也是有露台的， 嗯 啊，包括等等的这一片，您在这一片找应该会能找着很多， 嗯， 还有呢，你比如说这个什么望京。 嗯， 望京麒麟社那块儿有不少、 嗯、 麒麟社里头本身就有一些带露台的这种酒吧呀餐吧之类的，麒麟社。 对，我就在想，因为我们刚刚去那儿拍过一个店，我在想那儿、可能没去你那个说的去， 专门有一个露台酒吧。 说 它里面不有电影院吗？电影院两边都是那个 吃饭的。不，就是刚才博士说的那我去过， 嗯， 就是他那儿应该是在四层还是五层，它那儿有一个露天的酒吧、 啊 嗯、对对对、 那我知道了， 它正好哎左右的那些大厦哎你可以俯瞰到底下，包括它遥遥的可以看到、 嗯、 望京 SOHO 嗯 都可以、啊、然后晚上在那个顶上小灯一开，然后各种大沙发一坐，反正你觉得还有点意思。 你看那个月亮，这赏月的时候那就是主要是看月 亮。是 的 是的是 的, 是的。 还有一个片区就是五道营雍和宫， 嗯， 这边也比较多，是吧？ 嗯， 还有南边一点的那个北京工坊， 哦， 对吧？这块也是有一些那个就是带露台的这些地方， 嗯、 就是比较扎堆的地方。还有西边是那个香山， 对对对 对 对，对 吧？香山那边有七叶香山等等的，有一些这些，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先去这些地方去找一个大片，然后自己再根据自己需求。然后咱们再去自己定， 对 对吧？ 就包括跟赵导说的似的，拿三五堂那片来说， 嗯、 那个新的国贸三期， 哎、 嗯， 对， 正好临着 那边， 对 对 对， 那个方向 临着三环， 嗯， 然后边上都是落地大玻璃。 那个，我记得那个哪儿，那个 Migas 那国贸商城店，它就是露台，它不是大玻璃， 嗯、 就是露台。 有、 啊、 你这个就很好，包括那个国贸那边那个新城国际那院里头，现在也都能做。 嗯， 它有很多，这就是在院里头的这种店。啊、嗯，我觉得都还不错。 对，后海那一片其实也能。 就后海，对对对。 后海那片，您就往那个大面上那些，咱不说那些大，小胡同里有很多的店，好多的店，他那房顶啊都能上去。 对对， 对吧？ 嗯、 那边你看着也挺有意思的。 不知道今年中秋节那个后海那划船还能不能划上？好几年都排不上。 这也得微、 啊、 也得微信预约、 啊、对对对 是吗？ 这微信预约没戏、啊， 都不知道怎么约 啊！ 好， 嗯， 叫个船餐呀？ 不是，你叫个船餐不一定保证有船吧？ 主要是没有船 啊！ 啊，真的吗？ 对 对, 对， 花那么贵，弄个船餐都不让走。 那你说了，我一年就吃这一回。 反正那片也不错，那片你要又有湖， 对， 然后月亮映着，然后你要能找一个小院上头吃，我觉得感觉也挺好的。 对，对 是吧？鼓楼那片其实也有， 鼓楼那边也有， 就是南锣鼓巷那边也有好多那个隐藏的小餐厅。 有，我下周说一个店巨有意思。 好， 嗯， 没关系啊，留作业啊。 还有一个是，哎，我刚才要啊，蓝色港湾， 哦， 嗯， 对吧？这个也是有这个相关的。我觉得这些大片根据自己需求，先找， 嗯 嗯 嗯， 我们还有三分钟，要不让错错介绍两，让他要不憋坏了。 啊，还有三分钟。 对， 嗯，那我就说一个小店，是我上周无意中发现的。嗯，我是要去大金厂听那个脱口秀， 哦， 但是走岔了，然后又走到那个北罗那块去了。然后 你说你一个不分东西南北的人，平时还老开车，真是难为 你。我没开车，我走路去的。 哦， 也迷路了。 我要是开车就丢不了了，有导航，走路。 迷路是你探索世界的一大途径。 没错。 嗯， 然后。在那个北罗和大金厂胡同交接的一个地方，先是看到了一个公厕，然后不，重点是 公厕是错错坐标的永远的一个点。 我想说能找着这公厕，能找着那店， 啊， 那店还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标志，就是我其实根本就没想去那店吃饭，我都吃过饭了，嗯，但是我出来了以后就看见，因为得找路嘛，找路以后看有一个狗，有一个二层一个露台，看出一个狗头，那个狗吧是一个德牧的脸， 嗯， 啊， 尖尖的耳朵， 但是真的狗是吗？ 是喘气儿的，还流哈喇子呢， 我天哪。 然后他就从那个二楼上， 哎，这些个前缀完了，我就不太想去这个餐厅了。又是厕所又是狗哈喇子。 他从那个北京的公厕可干净，一点味儿都没有。然后他从那个二楼往下看我，就是那种招呼你的感觉，我读懂了。 哦， 我本来想给他照相，结果我只要手机一举起来他就往那边看。 哦， 但是我一放下他就看我，我一举起来他就往那边看，然后我就很生气，然后我就进去找老板跟他照相，然后进去我找老板，就那个老板他是留着白色的胡子，我开始以为是个日本人，后来说一口也不知道是南方 流利的河南话， 不是 是南方口音的北京话，然后那个我就说 北京话是什么样， 就是南普南方普通话。 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您那个狗能下来一下，他说你是不是想跟他照相，我说是，然后呢他说那你先坐着等一会儿，然后我坐那以后就坐着累就渴了嘛，先点一喝的，然后就开始点菜，然后等我点了菜这狗狗就下来了， 听出来了 中计 了。对， 后来我一问 叫没狗计， 最逗的是那个狗一下来我当时就觉得特别搞笑，他的脸是一个德牧的脸，我就以为是个大狗，嗯，结果下来身子是一个科技的身子，然后就是小短腿，然后大屁股，超级萌， 是一个串儿。 嗯，然后他就过来跟我，就那狗特别好，然后那个老板还给我拿了一碗那个切好的肉条让我喂那个狗，喂完了还可以握手。后来我一看这狗这个业务很娴熟啊，然后我周围的人都在乐，我说你们是不是都是看这狗进来的，他们说是，这店里70%人都是看这狗给招进来的。 哎， 那个店有一个露台。 哦，好，终于说回到重点上了，真是难为你了啊！ 两万字的文章只有20字， 我这叫软职。 好好好，来来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得告一段落了啊！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 嗯， 一个是我们的赵雪莲赵导， 嗯， 包括我们的杨元杨博士，真的给两位留个作业 啊！ 下周一正日子咱们直播的时候多说说这些好去。 好嘞， 好的， 而且菜品也详细说， 嗯， 好吧？ 好，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刀， 嗯，我是王维，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 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15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赞助播出。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学车就选公交驾校，60余年国企驾校，学技术就来这儿。报名热线83701668，83701668。 十年， 吏部更好。 吏部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哎，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